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23集，厉鬼苏桓的不甘。 你是苏桓？ 厉鬼忽然安静下来，冬至却不肯放过他，趁着他愣神的片刻飞快道， 苏桓，你知不知道你是被害死的？你老公邓斌被当成嫌疑人抓起来，如果我们找不到为他脱罪的证据，他很有可能被冠上杀人的罪名。 这些话当然是信口胡诌的，但冬至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着厉鬼的话。 那就让他去死。 语气怨毒刻骨，难以相信是苏桓的心声。据冬至所了解到的情况，夫妻俩虽然经常有吵闹，但并没有吵到要离婚甚至杀人的地步。如果说苏桓因为死亡当天邓斌在大街上打了他一巴掌，就恨得想让邓斌去死，做了鬼都没改变想法，那也太夸张了点。但对方的反应却也恰恰证明了他就是苏桓，邓斌的老婆。 行，就算你们夫妻感情破裂，你很恨邓斌，但是你被人害死，难道你就不想找出真凶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我是怎么死的？ 苏桓，或者说是占了小赵身体的苏桓喃喃自语，像疑问又像反问，他陷入茫然之中，苦苦地回忆起来。 邓斌喜欢我，一直追我，他家境很好，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，朋友都羡慕我嫁入豪门。但是结婚之后，他就变了，他觉得我娘家家境不好，会给邓家丢脸。每次我爸妈来看我，他就不高兴，甩脸子给他们看。时间久了，爸妈也不来了。我跟他去出席宴会，他那些朋友都觉得我能嫁给他很幸运。我还听见那些女人背后说我心机，死命盼着邓斌不放，学历也低，只会给邓斌丢脸。可难道我自己能选择出生的家庭吗？邓斌自己读书也不行，他要不是出身好，能跟现在一样一帆风顺？我要是也能生在一个跟邓斌一样的家庭，我还会看得上邓斌？我每个月发了工资，要寄一半回家，剩下的还要交房租、吃饭。我也想买奢侈品，可我只买得起一次两次，剩下的日子还得省吃俭用。可那些女人呢？她们根本没我漂亮，就因为爹妈有钱，别说多贵的护肤品了，每天都能到全世界到处飞，去巴黎看秀，去瑞士滑雪。我花一个月工资才能买下的化妆品，她们却眼睛不眨的就能买下半个店的手袋。 泪水从小赵的脸上滑落下来，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，但却能让人真正的感觉到其中的悲切与绝望。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我好恨，我好恨啊。 苏桓这种想法啊并不少见，只是很多人只可能抱怨一两句，转头又投入了工作里努力生活。也许是因为苏桓长得格外漂亮，从小到大外界对她的评价在容貌与家境之间走向两极，所以她内心的不平也格外的强烈。 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，我去医院看过你的尸体，当时已经死亡超过24小时了，在冷冻柜里被推出来，可还是漂亮的让人眼前一亮。你知不知道 像你这样纯天然的美貌万中无一。我见过女明星韩琦和惠仪光，她们离开镜头的样子也没比你漂亮多少。那你说，那些生来就没你漂亮，甚至长得丑的人，又没钱去整容的人要怎么活？你总看到比你好的人，怎么不看看那些比你差的人？ 如果没权没势，你觉得漂亮有用吗？有时候，贫穷的漂亮才更让人害怕。我读书的时候，就曾经被地痞流氓纠缠过，吓得几个月没敢去上学。我爸妈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能亲自送我去上学。可要是我有邓斌那样的家世呢？那些流氓还敢来吗？你们根本不会理解。我恨我是个穷人出生，我恨一切的不公平。 我能理解。 阴暗诡异的灯光照在长青脸上，映出一大片的阴影。 我是半妖，我身上有一半妖怪的血统，小时候没法控制，外形有时候会暴露。我妈其实很怕我，所以才会跑得远远的去南方打工。我那时候常常很恨，恨她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，要不是她，我根本就不用面对这些。所以我也恨所有妖怪，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出生。等我把所有妖怪都消灭，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。但刚才我忽然发现，可能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恨他，要不然他根本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 苏桓的神色变幻，静默不语，让人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 人人生来平等这种废话本来就是狗屁毒鸡汤。有人生下来就是弱智，有人生下来是天才，有人很漂亮，有人很丑，更不要说家境那些加成分数了。但生都生下来了，你不努力活下去，难道还能塞回娘胎里面重新投一次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自己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，就高兴了？ 高兴啊？怎么不高兴？我不好过，别人也别想好过，能拉一个垫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而且这本书可以给我很多，我想要什么就能在这里得到什么。 眼看小赵的影子颤动得越发厉害，颜色也逐渐变浅，冬至有点着急了，也差不多已经熄了让苏桓主动把身体还给小赵的心了。因为苏桓现在满心怨恨，根本就听不进任何的劝告，这样一来呢，他只能尝试强攻了。冬至对长青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对方一起动手制住苏桓，再慢慢的把他从小赵的身体里逼出来。苏桓变成厉鬼之后极为敏锐，居然立马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。他发出阴冷的笑声，突然暴起，但他不是扑向两人，而是扑向桌子，那上面放着把剪刀。苏桓想要用剪刀来自杀，自己得不到，所以也不会让别人得到。冬至不知道苏桓本来就这么偏激，还是死后被这本书潜移默化的，但他肯定不会让对方这么做。心念一动，长手剑已直于手中，随身而出，快若闪电。长青也已经出手了，他自损动作已经够快了，没想到冬至比他更快，后发而先至，剑光眨眼就到了苏桓面前，直接把剪刀扫开，封住了苏桓的前路。长青堪堪赶至，正好一前一后将苏桓毒死。冬至祭出了明光符拍向苏桓，苏桓哀嚎一声，黑气从头顶升起，这时一道硕大的身躯从后面浮现，张口将黑气吞了进去。长青猛地回头，只见黑色的蛟龙摇头摆尾，因为会议室啊容纳不了他这么大的身躯，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缩了半截在身体里，很快又变成了小孩的外形。看潮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，就在他们后面等着配合，但他把苏桓的鬼魂呢吞进去之后，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了， 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。 呸！怎么有这么难吃的东西？ 此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，一条黑色的裂缝在会议室中央出现并迅速扩大，像是要把会议室撕成两半，桌椅、挂钟，很多东西都被吸进去。苏桓的魂魄呢，当先被吸入其中。小赵的影子发出尖锐的哀嚎，剧烈的震颤之下，身不由己地滑向裂缝。冬至呢，眼明手快，扑上去牢牢抓住了他。人呢，也不可避免地被吸了进去。裂缝最后呢，在看潮声的哇呜大叫的聒噪声中，缓缓合上。会议室化为一片黑暗虚无，就像一本书最终被合上，所有的事物都被锁在书里，永恒不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